梁咏琪在98年的作品叫做《胆小鬼》。当年梁咏琪出道的时候，应该也算是给乐坛带来了一股新鲜的风，因为之前的玉女呢，都是长头发、大眼睛，非常淑女或者是非常有女人味的样子。但是梁咏琪的出现却打破了清纯玉女的固有形象，她以短发的造型，让人们迅速记住了这个清爽和青春洋溢的女生。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呢，叫做方炯斌，《简爱》。 人变了心，言而无信，人断了情，无畏伤心。我一直聆听，我闭上眼睛，不敢看你的表情。满天流星，无穷无尽，我的眼泪擦不干净，所以绝口不提，所以暗自反省，终于我挣脱了爱情。把爱剪碎了，随风吹向大海，有许多事让泪水洗过更明白。天真如我张开双手，以为撑得住未来，而谁担保爱永远不会燃烧成爱。把爱剪碎了，随风吹向大海，越伤得深越明白，爱要放得开，是我不该，怎么我会卷着你卷成依赖，浓情在转眼间变成了伤害。满天流星，无穷无尽，绝口不提，所以暗自反省，终于我挣脱了爱情。把爱剪碎了，随风吹向大海，有许多事让泪水洗过更明白。天真如我张开双手，以为撑得住未来，有谁担保爱永远不会染上尘埃。把爱剪碎了，随风吹向大海，越伤得深越明白，爱要放得开，是我不该，怎么我会跟着你卷成依赖，让浓情在转眼间变成了伤害。我剪不碎旧日的动人情怀，你看不出来我的无奈。 马来西亚的年轻歌手方炯斌带来一首《简爱》。也许你也会发现，现在的男歌手越来越多这种温柔的细腻的唱腔，他们的翻唱倒是给了这些歌一些不一样的新鲜感。大牌主打歌我们马上跟你一起听到的是大大咧咧的蓝心湄。蓝心湄1984年就出道了，这么多年来她横跨了歌手、主持、戏剧、影视歌，算是三栖红星。在台湾她有着百变女王和台湾麦当娜之称。接下来我们马上听到她在1993年的主打作品《一见钟情》。 决定着专辑的优劣。 大牌主打歌，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接下来呢，我们打算要给你听到一个自从2005年出道以后，就在华语唱片界创下了一致的好口碑和奇迹的方大同。我们觉得惊艳和惊喜，是因为他的狂热的创作力，他的独特的唱腔，唱片界甚至称他为唱作灵魂音乐小教父。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方大同翻唱的王菲经典之作《红豆》。 还没好好的感受雪花绽放的气候，我们一起战斗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还没跟你牵着手走过荒

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儿。 哎，还没有。 大牌主打歌，手工定制，仅此一家。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接下来我们打算跟你听一首歌，应该是在90年代末期最受欢迎的一张电视剧的原声专辑。这部电视剧叫做《我和春天有个约会》，专辑当中收录了很多30到50年代的老歌，进行了重新的翻唱。有些人是因为对旧时光和时代剧老歌的偏爱，还有一些人是因为对这部电视剧的单纯的喜欢，于是这一部原声大碟成为当时最卖座的专辑之一。时至今日，你再听到这些歌，还会回忆起当年看这部电视剧时的心情，或者追忆一起看这部电视剧的人吗？ 夜阑人静处，响起了一阙悠悠的瑟瑟风，掀起了愁怀于心深处。夜阑人静处，当听到这一阙悠悠的瑟瑟风，想起你茫然于漆黑夜半，在这晚星月迷蒙，盼再看到你面容，在这晚思念无穷，心中感觉似没法操纵，想中有让我面对你，交低我内里情浓，春风那日会为你跟我重逢，吹送夜阑人静处，当天际星与月渐渐流动，感触有如潮水般汹涌，若是情未动，请跟我哼这悠悠的瑟瑟风，于今晚悠悠的想我又梦中。是情未动，请跟我哼这悠悠的瑟瑟风，它可以悠悠将真爱为你送。情未动，始终相信我俩与春天有个约会。 I have a day。 2010年是刘德华出道30周年，所以刘德华特别选择了过去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他所喜爱的，对于他来说又具有着深刻意义的10首国语歌和10首粤语歌，这些都算是非常经典的作品，而且经过他全新的精心的制作， 在保留了原来令人回味的情怀的同时，也可以让新一辈的乐迷欣赏到流行经典的新的韵味。 冷暖哪可休，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半句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没料到我所失的竟然是我的所有，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张专辑叫做《忘不了的》，这是刘德华在2010年推出的一张非常有诚意的专辑。刚才的歌曲叫做《一生何求》，来自于已故歌手陈百强。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刘德华的歌声是陪伴太多人长大，陪伴太多人的梦想的歌，而这张翻唱专辑当中的歌却是陪着刘德华打拼，陪他成功的作品。而刘德华又算是华人地区跨越时空跨越地区最好的引领者和代表者，那么这张专辑当然也已经抛却了最简单最原始的仅仅去考量他的歌唱技巧的部分，因为我们已经被这一份诚意所打动了。接下来大牌朱大哥，我们继续要听到一个充满了时空感的声音，他是欧阳菲菲。 下雪的机场，我在出境大厅等候，回想这段旅程，一个人来一个人走，让我把该带的带走，你不想要我也不会留，虽然伤感无药可救，没人需要为此迁就，在另一个季节 这样走，我知道你不会为我守候。你是我如今的借口，也是我出境的理由。当我飞过你的天空，我还是会回首。因为爱到了结束的时候，最后回到原地的寂寞。旅程也有结束的时候，有谁会在下一个起点等我？带走，你不想要，我也不会留。虽然伤感无药可救，没人需要为此迁就。在另一个机场。我就这样走，我知道你不会为我守候。你是我如今的借口，也是我出境的理由。当我飞过最后回到原地的寂寞，旅程也有结束的时候，有谁会在下一个起点等我？ 在双手合十的晚上，渴望一双翅膀飞去南方。南方，尽管再也看不到无名山的高，遥远的鸽子啊，匆匆忙忙的飞翔，只是为了回家。明天太远，今天太短， 北山的人来了又走，只顾吃穿。昨天我数到第25颗星星，在北京第25个秋天的夜晚，收得下过去，也给得了未来。他们在别有用心的生活里翩翩舞蹈，你在我后半生的城市里长生不老。哥仨，你再也不需要翅膀。站在你翻山越岭的尽头，正当年少，2000个秘密没人知道。请你在春天到来的时候轻轻歌唱，唱一首关于冬天的歌谣，慢慢长长。鸽子，我在你温暖的路上。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因为商业和市场的要求和限制，让越来越多的歌手丧失了自己的个性，于是盲目的从众和媚俗成为了现在令人遗憾的事情。可是在这样的歌坛当中，还是有人能够坚持自我，能够深刻的表达他的内心世界对于音乐或者对于这个世界的渴望和害怕。他就是杨乃文，也是乐迷心中非常有个性的、具有未来感或者是另类的人。接下来这首歌叫做我给的爱。 深夜的风冷冷无情，觉得也昏暗，胶片眼落一地，像是我的心被风吹起，吹到哪里？我在哪里？没有目的。要 记忆，你却离开。我给的 刚刚来听到这首《我给的爱》收录在杨乃文1999年的《Silence》这张专辑当中。那个时候的杨乃文还算是非常小众的歌手，没有现在这么多歌迷，也没有这么为人熟知。不过在当年，他就已经在他的专辑当中显示出了非常了得的唱功和他的前瞻性。比如说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新鲜的元素，他的快歌强烈直接，而慢歌又深沉内敛。他的抒情歌曲的部分也不同于传统的旋律，制作人方面有林伟哲，有张震岳，还有陈珊妮，所以呢他有很多摇滚的、电子的、抒情的。所以有些歌和有些歌手是为了让你寻找共鸣，而另外一些歌也许就是为了让你喜欢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到跟杨乃文走不同路线的，应该算是大众情歌歌王的周华健。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林哥，大牌主打歌，我们明天再见。 如果我说我忍住眼泪，如果我说我不会后悔，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请不要让我如此心碎。如果我说我忍住伤悲，如果我说我觉得好累，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只愿能与你紧紧相依相偎。因为我会怕黑，因为我无法入睡，因为我心中疲惫，因为我厌倦雨打风吹。因为我会怕黑，因为我觉得意冷心灰，因为我隐藏我的眼泪，请不要让这一切变成不对。